来把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美国必须为未来的战争做好准备。他同以往的旧战争全然不同，他将会依靠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奥斯汀在夏威夷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出席印太司令交接，发表上任后首次重要政策演说，呼吁利用科技领先以及更好的全球军事行动整合，达到快速理解、快速决策以及快速行动。奥斯汀说，科技快速发展代表美军确保国家安全的范畴除了海陆空，还有太空和网络都起了重大变化，美国需要新的能力和灵活性应对未来的战斗。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风势微弱，预测下午天晴和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稍后至到星期一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来回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去蒲苑和黄竹坑道近寿山村道。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的车龙就排到门牌102号对开。九龙方面，公主道天桥因为有工程，直至到下午的7点钟，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介乎圣约翰里至到巴富街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现在的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补充翻将军澳隧道而家出九龙方向仍然有车龙，龙尾去到近电话机楼。咁另外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来回方向车多。在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九龙城的太子道西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六点，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部分的中慢线仍然是会封闭。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息事啊。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32 候选名单， 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Top 10 International Gold Songs Holy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Chance the Rapper But I might go down to the river In the end demo, Linkin Park As brave as that stupid girl, the pancakes So I will find myself a black hole Lovesick Girls, Blackpink. New group, Kylie Minogue. Immediately 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日，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urple。 逢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泳仪、施培、梁学熙、 陈尚思认真做。 It could be good for me, living lately I was feeling like I need a purpose. 下午4:09啊，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寻常侍应真做。 系啦，咁啊，今日咧嘅气温咧开始觉得咧有啲热啦吓，相对湿度咧系84%啦，咁而家系29度啊。今日下昼咧其实都 feel 到几热嘅，不过好彩咧，佢话部分时间咧都会有多云啦，同埋吹下微风咁样嘅。 多谢晒天气小姐。咁喺呢个时候咧，即系有天气小姐施培啦，有我莫莉啦，咁啊当然啊，平时就有的神嘅，逢礼拜六晚，喂，礼拜六晚，礼拜六下昼就会听到把声。今日听唔到把嘈杂嘅声，咁点解咧？因为其实佢都有其他自己嘅发展啦。但系头先听到识吞嘅话唔紧要，我哋都有个男嘅新人去加入，我堪称男新人，因为佢系第一次做呢一个节目。 系，但系重量级嘅新人嚟嘅噃。 喂，嗱，好就记啊，你呢啲系字眼啊。 重量级嘅2021年嘅男新人梁浩天。 Yeah， 喂，多谢啊，我好似系不断咁做新人。 系。 系， 因为去到每个节目就系一个新人噶啦。 我系我计过咧，我系喺星期六咧不同时段嘅节目嗰度都穿插过噶啦。咁由朝头早一早啊，知识回社有冇咧？知识回社好似冇。 今日上昼听到你把声。 嗱，今朝上昼有啦。咁跟住然后改朝换代最终回啦。 系啊。 咁然后龙虎榜又做过啦，后援会又做过，永远都系冇女嘉宾出现嘅时候叫我翻嚟。 我期待你做2000靓歌礼拜日。 做过啦， 吓你唱歌 冇，唔系即系我有代过班， 我想你唱啊， 唔得，即系赶客嘅呢、這个唔得，即系我都有我嘅底线，香港电台都有佢哋嘅底线嘅。 喂，咁你有冇一啲嘢你好想做嘅啫？你因为头先听你讲，全部都系代班嘅， 系啊，唔系代班咪好咯， 即 系唔系代班咧就可以感受唔同嘅环境啊嘛，咁我系几怕闷嘅，咁所以啊间唔中转下都 OK 嘅，我觉得，唯独是有一种节目，我应该就冇咁嘅能力去驾驭噶啦。 系咩啊？ 就系嗰啲时事啦，同埋报新闻咯。 哦，又系讲女人嘢添。 讲女人嘢，我可以喺度听，我可以喺度听噶。 系 咁反而嗰个我都 OK。 同埋佢可以问啊嘛，因为佢真系一个无知嘅男仔，去问下点解你啲女士会系点啊嘛？即系反而可以问到一啲男士嘅心声都唔奇。 系啊，因为咁同埋我。做節目其實咧，好多時候我真係唔識，我先去問噶嘛。係啊，咁但係你每次就係你訪問完啲嘉賓咧，啊，你都會有啲得著嘅，即係譬如一陣間晏啲出現嗰位嘉賓咧，其實佢嚟之前咧，我就好驚嘅，即係心底裏邊係怯嘅，真係，即係我聽到哇，你哋揾呢一種嘉賓嚟咧，我覺得係我最大嘅盲點之一嚟嘅。即係雖然咧，就算你見到佢，我都覺得係仲係好盲點啦，因為我好怕俾人哋 去摸啊， 唔係啊，去 摸人啊，調翻轉， 即係佢可能佢會。見到，因為佢嘅專業啦，咁可能佢會打量一下，跟住或者可能會講一啲説話，或者講一啲我唔想知道嘅真相俾我聽咧，即係我就好怕呢啲嘅。 不過放心啦，之後佢都冇啦。咁到底咩事呢？一陣間啊，4:30就會知道啦。不過啦 ，Vincent 咧頭先都講啦，即係佢比較少接觸女仔，今次一嚟咧就首先歡迎你啦，正式加入我哋尋常試驗跟做啦， 歡迎。 其實平時已經喺度噶啦，因為佢亦都我哋監製嚟，今次只係落埋嚟做啫， 冇錯 啦，即係接觸住兩個女士圍住。你转之前你全部仔仔嚟噶喎， 系咪咧？ 系啊， 诶系，喂喂，你好心水清呢一个，我 除非你当我都系仔啊， 唔敢唔敢，哇！我喺即系阿思培可能唔知啊，但系我喺电台一见亲阿莫莉咧，我都会嗌佢，阿姨姐或者阿莫莉姐咁样嘅。 点解要咁做啊？我先嗌你做 Vincent 大佬哥。 哦，唔系，咁佢系的而且确系我口疾添啊。咁系我前辈嚟嘅，系啦，咁我都所以都要好好跟你学习嘅， 同埋 要跟两位学习。 喂，同埋因为我入嚟香港电台嘅时候，佢已经做紧寻常试认真做噶啦嗰阵时， 跟住我冇做嘛，跟住就变咗师培，所以师培都系我师姐嚟嘅，师培我跟你学习。 哇，你点计？ 有啲咁嘅事唔系喎，据我所知你之前有做过噶喎。 咪之后跟住之后我已经退咗噶啦嘛。 哦，咁唔系。 咁翻翻嚟嘅时候，我加入翻 你 嘅节目啊嘛。 强势加盟。 我但系我好想尝试咧加入我是你的后援会。 哦，佢哋讲过噶，佢哋我有问过佢哋， 因为对住嗰两个废物， 啊，佢哋应该听唔到， 听到啊笑紧啦。 唔系，但其实咧，我曾经有以监制嘅身份去问过佢哋，我话喂，其实你系咁揾女嘉宾，点解唔揾莫莉咧？ 因为佢哋觉得控制唔到我咯，或者佢都当咗系男人咯。 嗱， 佢哋觉得唔系一件好事。 当其时佢俾咗个答案我嘅，咁个答案咧，你知唔知噶？ 唔知哦。 佢话好似曾经讲过话个节目咧，如果真系。即係去到尾聲咧，即係去到嗰、那個節目走到去最後嗰段旅程咧，就會揾你㗎啦。 哦，這個我知，佢話第一集叫淑梅姐，第最尾嗰集係我嘛。 但淑梅姐好似唔係第一集嚟嘅，如果我冇記錯。 哦， 係即係淑梅姐係其中一集啫。 哦，係 啊。 所以最後嗰集咧就留咗俾好重要嘅任務。 係啦，咁所以咧嗱， 佢哋都冇問過我想唔想。 哦，咁啊係，可能你唔做嘉賓咧， 佢冇問過我想唔想。笑， 开心不得了啦！哎呀， 即系其实如果你好想上后援会嘅节目咧，对于佢哋两个嚟讲系一个诅咒嚟嘅。 点解啊？ 吓咁佢。是最后一集，即是你上到去就代表是他们的终结咯。 哦， 是啊。 咁所以不上好过上噶啦。 是啊， 唔好对住你，仲有又上一集嚟讲嘅。啊，所以我都话佢哋两个真系垃圾。而家已经是四点噶啦，系我哋个场嚟噶。 哎呀，有人冲入嚟啊！ 唔系，我哋唔想咁快完咯，我哋想同你继续倾啊嘛。 啊，好嘢。 系啊，大家听住啊，逢星期一至五晚啊，即系晚上咧十点至十二点钟啊，就会有同你继续倾，有马俊伟啊。 你而家会唔会播马爷？嘅歌噶， 唔会，因为系 头先播咗， 因为你头先播咗嘛，唔可以紧接即刻播嘅，隔一段时间就可以啦。 仲有，同埋喺嚟紧礼拜一听同你继续倾嘅同时咧。请你亦都上到去香港电台嘅网站咧，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嗰日就截止投票啦。 哦， 系啊，嗰晚嘅系啦，五月三号嘅凌晨啊，未到凌晨啦， 十二点前啦， 11:59前系啦，即系总之咧，阿马爷讲声拜拜之前咧，好快啲上网揿咗嗰个投票咁啊。 系啦，系大家记得啦，要投票同埋继续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呢一首歌咧，我觉得我要送俾啱啱对上嗰两个。即是阿一同埋啊 整親啊 你點知㗎、啊、 我估到啊 送俾佢哋 誰人無事跳過來留言讚我高音嘛难忘我比赛对白，网友别怪他。谁人繁忙转过来，留名说我很假嘛？齐来吃刀削面吧，长谈内心的想法，不讲资格，这餐用来再感受我吧。 用許我，令人。 啱听过系胡鸿钧嘅《整亲》咁啊，除咗送俾阿一啦，同埋送俾阿波胜之外啦，呢首歌其实唔想送俾所有人嘅，即系送俾佢两个，佢两个帮你食晒就得噶啦。整亲横掂都唔系好事嘛，有破财系咪先？ 唔好咁多人受啦。 系啊，真系唔继续寻常事认真做咁啊！再一次欢迎 Vincent 嘅加入啦！ 多谢多谢， 系啊，大家一齐开开心心，继续做节目。 系啦，咁啊，讲到寻常事认真做，我觉得今日呢个话题都非常认真啊！因为咧，有时咧，我都觉得几尴尬噶。我唔知道你哋办公室里边咧，有冇曾经或者喺直播室里边闻到人嘅屁味，然后好臭走唔到？ 有。经常性， 你知唔知系边个啦？ 梗系知啦，佢仲不知廉耻地继续承认，或者继续唔出声，佢继续放 吓、啊，即系佢唔会预先话俾你听嘅。就算做直播咁，我知 你 都闻 过几次啦。 喂，小心啊，咁样嗰啲都冇嘅， 唔会。 喂，嗱，我听过咧有个江湖传闻咧，就系话响嗰啲就唔臭，臭嗰啲就唔响嘅。 咁样应该要问阿一啦，佢咩都播过，放毒嘅佢真系喺度。 喂，咁但系我哋直播室嗰啲咪咧，嗰、那个pick up 咁敏感咧，有冇试过出埋街嘅？ 咁我估佢冇嘅，不过如果 即系未至于奔放到咁嘅 佢，未嘅，但系其实你会真系好辛苦噶，因为佢真系好臭嘅咧，你明唔明啊？ 即系平时佢食嘢唔检点啦， 我唔知佢食咩啦，总之佢真系臭嘅咯。 但系其实咧，有时你真系冇得忍嘅，或者你会唔会忍住咧？如果你喺直播室想放屁，即系唔好放，等佢留翻喺度。 呢、這个都系礼仪之一。 但系有时你忍唔忍到，又系另外一样嘢咯。 但系你忍唔到，我觉得你尽量如果有时间或者有空间俾你走到嘅，你梗系即刻去啲空旷嘅地方啦，系咪先？ 系啦， 阿一哥唔会噶，佢继续停留喺度就放噶啦。 或者企喺你隔篱啊嘛。 系啊， 哎呀，我放咧。 系啊，我以前识得有个同事系直情行近去你嗰度先放添啊。 哇，呢个卑鄙啊！ 仲会放个响嘅。跟住走咯，仲经常食，仲要佢好劲在咧，佢随意都放到噶，佢真系突然间行过嚟，拨跟住走啊，好癫噶！我唔知佢点做到呢一个嘅算唔算叫特异功能啊？ 都算嘅，我觉得佢准备好噶喎。 呢位朋友仲有冇喺广播大厦出现噶？ 而家冇。 哦，咁都 系啦，但系又头先我讲其中一个就有，即系一直开名嘅话，一就有。 是但其实呢我觉得尤其是女仔呢即有时我都明白好难控制嘅。咁所以呢其实有时真係要搵啲地方忍一忍或者搵啲地方放一放啦。但其实原来屁呢都好需要大家去即留意一下。因为话说呢原来喺内地有一个女生啦佢一日放咗20个屁啦超过20个屁跟住开始有肚痛啦同埋腹泻啦最后佢发现呢原来佢患咗呢个大肠癌。 吓 啊咁其实都几恐怖嘅。但后咪呢佢就发现其实佢有一啲屁嘅气味咧，佢就冇留意到，咁所以其实都系一啲嘅 signal 嚟嘅。 哦， 系啦，嗱，咁我想问你，平时放屁你系冇味啊，定系有啲硫磺味啊？嗱，有几种选择嘅。 硫磺系咩味啊？ 你硫磺，你问下你自己啲屁咪似咯， 或者臭鸡蛋味，或者系一个屎臭味。或者有血腥味或者臭嘅坑渠味有冇闻过啲类似咁样嘅味呢 一定冇血腥味囉。 嗱咁好啲啦因为呢即睇返医生嘅研究啦就话血腥味呢就可能有机会系即你个肠啊消化道唔系肠消化道有机会出血啦咁所以令到即闻到会有血腥味咁样。咁闻唔到呢就好事嚟嘅。咁其实一般呢都系冇味嘅佢话。咁另一方面啦就因为呢我哋如果日常生活摄取多啲嘅植物性嘅蛋白呢咁味道呢就会淡啲嘅个屁味。即一般都系冇味，咁但系如果闻到有一啲味咧，就代表可能你嘅饮食上边有一啲特别辣。硫磺鼻、硫磺鼻添，硫磺味有冇闻过先？ 我其实都应该有噶，我记得你头先讲嗰啲，我全部都好似试过晒噶。 你自己试过，你闻过系咪？ 系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嗰啲都几唔系香或者唔系冇味嗰啲嚟噶。 我觉得系一时时， 但系我想讲咧，饮到嗰啲咧。 通常好臭 事嘅， 啊系咩？ 系啊， 忍下忍下，你唔记得咗噶嘛？会 唔系即系 好似过咗嗰道气咁？ 系啦，或者你慢慢放嗰下咧，你冇乜味噶。但系如果你系忍唔到要放嗰啲咧，就通常好大阵味噶。 都系嘅，嗱，亦都有个研究啦，就话啊，点解有一啲屁咧系唔臭嘅咧？咁唔臭嘅原因啦，即系有机会系好多屁，就系你可能食香口胶。或者你食煙、或者係你可能用個佢話習慣用個口呼吸或者打鼻鼾，咁、咧有機會就吸咗好多氣體落去啦。咁、或者係咧食得太多豆類啊、番薯啊，飲得太多汽水都有機會會多屁，但係唔臭嘅。 我認同點解會放得多屁咧？有一個說法就係話你食飯嘅時候，又或者成班人聚會或者一齊傾偈，一路傾偈一路食飯咧。你吸咗好多空气啊，所以你特别多屁嘅，呢个我都听过，而我都试过系真嘅。 我反而我觉得同食物嗰个关联大啲，即系譬如番薯啊嗰啲咧，系真系会，因为本身其实你食嗰啲嘅食物咧，你办大事嗰个畅通度本身都高咗噶嘛，咁所以我觉得系有啲影响。 但系咧，我有样嘢咧，我成日好羡慕男士嘅，我都讲过好多次。有冇发现男士经常性系可以直肠直肚嘅？啱啱食完就即刻可以去，就算佢同我哋女士们咧都唔系同样地都系唔做运动嘅人啦，佢哋都可以成日去厕所嘅。而我哋女士咧系少啲去噶。咁跟住我系觉得好猛同好灰。跟住我之后听嗰啲专家讲过咧，佢就话因为原来女士咧比较多便秘嘅情况发生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哋嘅体积即系我哋嘅人啦，同你哋个结构都唔同啦，同、埋。其实原来你哋咧生活上基本上个劳动或者喐动咧都会多过我哋女士们嘅，所以某程度上唔打唔中，譬如你哋可能喐得多啲或者行路多啲咧，同我哋有啲唔同啦，活动唔同啦。跟住第三样嘢就话我哋嘅消化能力同佢哋亦都系唔同噶，系啊， 同埋咧 需要都唔同啦。 同埋咧我哋成日都坐啊嘛，尤其是办公室嘅女孩子咧，成日都坐个肚咧就会啲肠好烂啊，跟住之后就成日都唔喐，咁就引致到有便秘嘅问题啦。咁所以我都好羡慕有时男士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经常坐办公室但都那么长 时 间。是不是有些是那真的本身天生的体质啊，即我是那些我有些很蓬勃那些来的。 嗱，好多男士我識親，全部都係噶，即係我哋頭先唔好就咁笑阿一啦，或者頭先 Vincent 都不停喺話者蓬勃啦，阿波都係一個噶，隨時就話去嗰啲人嚟噶，佢突然間同你講去洗手間，佢其實原來開大咯，佢真係 佢認同 嘅 佢， 係啊，即係你哋所有男士，我真係好羨慕你哋噶，即係你哋可唔可以唔好再下次開大先同我哋講？ 呢啲嘢唔需要值得羨慕， 好炫耀啊！唔該你哋。 其实有得 阿波话佢而家又要去屙啦， 唔系因为你其实有阵时你直肠直肚都有个唔好处嘅，就系、你唔系下下你都可以方便你即时去到，譬如你行紧街，你好多商场就系话你去到个洗手间门口，咦系商户专用嘅，咁点咧？即系嗰阵时你又要忍，其实喺个街嗰度你要忍嗰下系好辛苦嘅，所以直肠直肚有阵时真系唔系好事。不过包底一句咧，就系如果你能够控制到你自己。是依时依后去办大事的话呢，咁就会好啲嘅。 我都听过人哋讲过，同埋呢虽然我哋好羡慕啦，我但係听过有个朋友嘅苦恼，佢好少去旅行㗎。咁我问佢点解你唔去旅行啊，佢话因为呢原来其中一个对于佢嚟讲嘅就係因为佢太直肠直肚嘅关系。 哦，搭飞机麻烦。 所有嘢你去旅行，譬如你要揸车噶嘛，而家唔系好多景点，唔系话真系你话去啲市区，好多可能去郊区去啲好靓嘅景点。佢话佢会真系突然间，佢一上车，佢就真系即刻要揾嗰啲休息站。但系你知，即系譬如去日本其他嘅地方，或者去台湾嘅揸长途车嗰啲地方，你可能分分钟个几钟你先会有一个休息站噶嘛。跟住之后佢就好辛苦啦，所以自此之后佢系好少去旅行咯。所以呢一个都其实都几扫兴，我觉得。 不过其实都可以去野。境外去嘅啫， 吓！ 只要你习惯到嘅话，但我就冇试过嘅，因为事关咧，我觉得有好有唔好啦。如果你唔系成日去洗手间嘅话咧，就可能呢啲时候你就冇问题咯。我通常去。假設好私人啦，你去五日嘅旅行都未必係每一天都會有噶嘛，可能真係翻酒店房得閒先至有噶嘛。 我試過咧，去七日旅行咧，跟住之後我係谷咗七日啊！我去到第五日嘅時候，我已經食唔到嘢，我係完全你冇心機去食嘢嘅。你見到啲美食咧，你係唔想食噶，好灰噶，所以係啊， 因為冇位去 容納 承載。喂，但係你 其实可以试下咧，即系啲人话朝头早起身咧，你饮一杯清水先，咁跟住然之后又话咧，你去嗰个办公嘅空间嘅时候咧，可能尝试下晾高只脚咧，即系都会有啲帮助嘅。 我试过啦，乜都唔得，又话饮蜜糖会有少少泻噶嘛，盐水啊，全部嘢都唔得啊，好恐怖噶我。 我介绍你啊，麒麟果好正，但系 都唔得啊，都唔得，试过啦， 咁都帮你唔到， 都要听新闻啦，系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港嘅外籍家庭佣工要在今个月九号或者之前接受强制检测。在维园的流动检测站排队的外佣，由天后排到铜锣湾的出入口，部分人担住遮或者戴帽遮挡太阳。劳工处人员下午大约两点是去到维园播放广播，提醒聚集的外佣要保持距离，又量度群组之间的距离，并且向外佣派发传单。有印佣表示，朝早排队话已经排了近三个钟，由于要斋戒，只能够饮水，觉得好热。亦都有印佣表示，由於網上預約額滿，朝早十點到場排隊，已經輪候四個鐘，加上要禁食，同埋陽光猛烈，感到辛苦，但係亦都冇辦法。佢又話，僱主讓佢可以在家放假，若果要外出就要小心，自己會注意衛生。當局喺外佣聚集地點設立14个流動採樣站，為外佣提供免費檢測服務。包括中環遮打道行人專用區、維園、荔枝角公園和荃灣公園。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屬於輸入個案，沒有帶 N501Y 變種病毒，而初步確診個案暫時少於5宗。8宗輸入個案涉及6女2男，年龄由26至56岁，分别有4宗印尼同1宗菲律宾，都是外佣，其余1宗柬埔寨同埋2宗嚟自印度，患者并非机组人员。警方拘捕5名中学生，涉嫌日前打劫大埔一间金铺，年纪介乎14至17岁，嚟自区内4间中学。案中被搶走的2条總值56000元金鏈已經被起回。警方說，前日下午有人喬裝顧客進入大埔廣場一間金鋪，聲稱想買金飾，職員招呼時另一人以同樣方式進入店鋪，希望分散職員的注意力。最後首名進入店鋪的人搶走2条金鏈和另一人逃走。警方調查之後發現，案發時另有3人懷疑在店外把風。港大學生會對於校方不再代為收取會員費用，並且收回學生會會址和其他設施的管理權，深感遺憾，又發起聯署要求校方三思有關決定。學生會聲明表示，雖然學生會不附屬於大學，但是多年來雙方一直保持密切和平等的合作關係。又提到，學生會和校方雖然在部分議題上觀點未必一致，但是在學生福利和大學管治上，雙方亦都能夠合作。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4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一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近深水湾泳滩来回方向的交通仍然是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去到门牌34号和黄竹坑道近寿山村道。另外在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一段亦都是挤塞的，车龙就排到门牌110号对开。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而家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翠塘花园。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公主道天桥因为有道路工程，咁直至到下午嘅七点钟，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介乎圣约翰里至到巴富街嘅慢线仍然系会封闭。咁而家大比较车多，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 你有一些上呼吸道的病毒啊，或者不舒服啊，或者是发烧呢，其实我们都建议是那个接种者是将那个接种的时间是推迟，直至到他是真的退了烧了，好返啦先令接种个疫苗。另外一啲呢就係讲緊係佢本身有一啲敏感嘅情况。我哋有一个敏感嘅门诊呢，係等接种者呢经过一啲嘅筛选同埋一啲嘅测试，跟住呢先睇嗰个嘅敏感嘅门诊呢係接种嗰个疫苗。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泳儿、施培、梁学熙、 陈尚思认真做。 This could be good for me. Lately, I was feeling like I need a purpose. 好啦，继续呢，我哋寻上试认真做。头先呢我哋就讲咗啲屁，原来大家都要留意返个味道，因为可能呢係会有一啲嘅提示俾你都唔定嘅，关于你嘅身体状况。 係呀，咁跟住落嚟呢我哋就进入另外一个环节。其实呢个环节呢都非常之重要啊，因为呢好多人都话头发呢就係女人嘅命根啦，其实男人都系呀嘛。 哇，梗系啦。 其实大家嘅命根嚟㗎嘛。 梗系啦，即係啦。好老实讲句，我都唔系话特别知整嗰，我绝对唔知整添啦。其实 唔系好好啊。 当唔系妈妈教咧，最紧要就系起身，起码你唔好即系竖起头发啊，整整齐整齐啦。咁但系即系男士，尤其是啦，就去到某一个嘅阶段咧，就开始有危机啦。突然间个头壳顶就凉一凉啊，即系你因应唔同嘅遗传又好，有好多说法啦，唔同嘅原因。一系就头顶凉一凉，一系咧就额前凉一凉，即系好惊嘅嗰啲。同埋好多时候你而家去搭地铁咧，即系我都会留意多咗嗰啲广告， 系 就系话啊，一阵又边位明星代言卖洗头水嘅呢、這个，跟住嗰个咧又卖咩生发服务。有阵时候我望下都会不禁谂嘅，就系、是哎呀，而家连呢一位 artist 都去卖呢啲广告，系咪佢都有危机咧？ 定系咩原因咧？点解会系佢嘅咧？即系我有阵时我会谂呢啲好好无谓嘅嘢嘅。 嗯，系，但系其实咧，男士会唔会即系细个嘅时候咧，总系会谂下，哎呀，如果我有呢个脱发危机，点算好咧？如果真系凉一凉咁，点算好咧？会唔会剃光佢咧？即系好多人都系咁样讲嘅。但系女士仲惨，女士你又唔会剃光佢噶嘛？ 可以剪短啲咯，不过其实而家好好噶啦。嗱，即系实不相瞒，我好几年前咧，我去电视部嗰度化妆嘅时候咧，有一日，咁我嗰阵时我要拍嘢嘅，好似咁有一日咧，咁化完妆咁啊整头啦，咁突然间咧嗰个哥哥咧，个梳头嗰个哥哥咧，咁佢就攞咗啱嘢出嚟，跟住佢话喂，介绍啲好嘢咁样，我咩嚟噶？佢话诶， 讲到好似唔见得光，喂，过嚟先啦，过嚟呢边先啦， 即系佢好细声嘅。即系诶，嗱，呢个咧帮到你噶，哇，咁紧要，我以为佢卖嘢，我好惊。跟住咧，佢就攞咗嗰啱嘢咧，系啦，佢攞咗嗰啱嘢咧，抌喺我头壳顶，我就恍然大悟啦。就嗰期兴嗰啲咧，日本系啦，就系嗰啲黑色嗰啲粉咧，就抌喺个头壳顶嗰度。咁你万一你拍嘢，你唔觉意耷低头，拧转面，咁都唔会觉得你开始稀疏，咁我嗰下我就觉得，咦，喂，又系一个警号啦。 系， 哇，其实咧，而家咧，我知道好多人都好在意咁样啦，即系除咗你讲话警号之外咧，你讲开嗰个纤维粉咧，有啲人咧甚至系专登因为佢额太高啊，人哋咧就纹眉啦、飘眉啦，佢系纹眼线、飘眼线，唔系眼线，飘嗰个额嘅线啊， 纹个美人 发线，系 啊，咁都有得纹 有啊。 喂，但其实你望真啲，你知道嗰度系冇嘢嘅。 我识到一个发型师咧，佢咧就系特登去咗台湾好几年前嘅，仲要系五六年前。佢有一日同我讲：，喂，我飞去台湾做乜嘢啊？我走去上堂啊，上嗰啲纹眉堂啊。我做咩？你而家玩埋纹眉啊？佢话唔系啊，我学识咗个技术之后，我可以帮人哋嗰啲发嗰发角嗰啲位咧，角落位啊、纹针位啊嗰啲。佢话我睇下可唔可以有得用啊嘛，学以致用。哇，咁都俾你谂到啊！ 佢用喺人哋度，唔系用喺自己度。 唔系、即系佢起码学咗呢门技术先咯。咁、我就觉得哇，咁厉害嘅，即系谂到呢一着，同埋谂到原来可以咁样用噃咁样。咁但系咧，除咗呢一个之外咧，我相信咧就系最基本嘅发型啦。即系对于我呢个 handicap 嚟讲，我都已经搞唔掂噶啦。你知唔知我成日每一次剪头发嘅时候，我都同发型师讲咧，就话。一定要帮我揀个最简单嘅、最好就係连个头都唔使吹，自己就搞掂个头，跟住之后我就乜都唔使理。 喂，电发咪得囉，我听人哋讲。 唔得㗎，电咗发有阵时你都要追gel 返高佢嗰啲㗎。 哦，係㗎咩？唔係即係电到呢，即係好似雪糕咁嘅头，跟住就瞓醒觉行得㗎啦嘛。 但唔係啦，到时呀呢个头我成个打风咁样啊。到底呢即係发型呢样嘢对于我嚟讲一个 handicap 就话一件好辛苦嘅事啦。对于普通市民嚟讲应该都有好多唔同嘅谬误嘅。咁呢个时候唔好意思认真咗呢，请你嘅就係一个星级发型师，佢叫阿 Kim 啊。咁啊听下佢究竟有啲乜嘢 tips 俾我哋呢。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咏仪、施培、梁学熙、 陈尚思认真做。 This could be good for me. Lately, I was feeling like I need a purpose. 嚟紧我哋要学多啲嘢， 等我学下点样煎肠仔先。 我就梗要学饮多啲水啦。 哇，你哋好肤浅、啊，我学嗰啲嘢全部高过你哋几班啊！ 头你咪又系学下点样饮咖啡， 再唔系咪玩下水晶 啊？唔好意思，认真咗。 陈上司认真做，唔好意思，认真咗。 陈上司认真做啊，去到四点半呢一 part 咧，当然啊就有啊，唔好意思，认真咗啦，思培。 系啊，咁啊，今日咧呢一个话题，我觉得系好多女仔啦，唔系啊，男仔仲抗伤。 系，你讲紧边阵啊？ 你介唔介意啊？ 我唔介意，我见到呢位嘉宾嘅时候，我心已经喺度谂，有一部分嘅范畴我放弃咗啦。咁究竟我系咪应该要放弃呢？ 我反而觉得啊，今日嘅嘉宾嚟到系我哋两个曙光啊！ 我唔怪之头先咧，我见到佢嘅时候，已经觉得系有道光喺个背脊度射出嚟。 系，佢咧就系啊发型师啊，仲要升级。嘅发型师佢阿 Kim 姓周嘅 ，Hello， 你好阿 Kim， Hello 你好阿 Kim， 系救星阿 Kim， 系咁啊见到咧我哋嘅主持们咧，其实个头发都系比较简单啲啦。首先有冇啲咩建议啊？ 几好啊，做下村民 OK 噶。 阿 Kim 出 名咧把口叻同埋把口好、 啊， 就算你把头发几鬼差都好，佢都赞到你天上有地下无。 因为我哋成日都话啦，嘉宾最紧要揾善良嘅。 喂，但阿 Kim 反而咧，我听过有一个嘅说法就话，发型师嘅口才一定要好嘅，系咪咧？ 你讲得啱嘅，我谂应该唔系讲口才好，系应该沟通说话能力要明白个客人要啲咩咯。 嗯， 有冇试过啲客咧？你真系完全见到佢又唔知点样同你沟通，佢就坐喺度，咿呀咿呀咿呀，好似咒怨咁啦。咁但系你又明佢讲咩嘅？有冇咧？ 你依啲都有啲发生 嘅，即系你话我都似系呢个人。喺度， 跟住攞本雜誌出嚟咁樣。 得啦，我明白，我 OK 噶啦。 不過呢啲應該都係新客咯，因為如果你做開一路展開嘅熟客，應該就冇呢啲問題。通常接咗一個新客嘅時候，會發生呢啲問題多少少。 嗯，你自己做咗幾多年啊？ 做咗20年啊！ 哇！佢个样系廿几岁嘅啫，佢真系一出世几岁已经做啦， 净系带住把铰剪出世，自己 人哋含住金锁匙，佢系含住金铰剪出世， 系啦，自己剪磁带啊，可以。 有冇一啲客人咧？你系直情系见到佢头系完全真系唔好再搞，或者你都好冇信心去帮佢搞嘅咧？ 我会啊，始终佢都有啲真系都冇得再搞，直情系霉到好似粉丝咁样。 粉丝 即系个发质太差啦，已经 太差啦，应该系啲 chemical overburn 得好严重啊！啲人佢哋都可能仲系想谂住电啊，或者做漂染咁样嘅，但系嗰啲通常见到咁都会专心细心啲咯，讲明佢咯，应该都唔会帮佢整噶啦。 系同埋，因为你帮佢整，跟住然之后即系可能再差啲，咁佢走翻嚟闹你又唔好啦。但系即系嗱，遇到呢啲咁嘅情况，譬如话。有陣時嗰個人係啊，我好想去做某類型嘅嘢，譬如電又好，染又好。咁但係佢可能真係佢唔知。但你怕唔怕？你話俾佢聽，喂，我真係唔幫得你，再整你啲頭髮會再衰啲嘅。咁你唔怕得罪個客嘅咩？ 係咯。 可以同佢做一個 test 嘅，喺個頭後面一啲我哋叫永久區啦，頭髮。咁 咩叫永久區啊？ 頭頂通常都係脫髮比較多嘛，我哋唔會喺個面前嘅嘛，喺個底嗰度咧，我哋抽一小撮頭髮出嚟，輕輕剪問咗佢先啦。跟住之後做一啲譬如佢想做嘅電啊或者驗，我哋搽啲藥水俾佢睇，之後你睇下條頭髮發生咩事咧。 哇！你好細心喎、啊，真係會做個 test 俾佢，因為咧我有啲朋友咧佢要去整啦，跟住個髮型師係好惡嘅，直接話你整唔到噶啦，我唔幫你整啊咁樣。 頭先咧，阿梁學熙嗌你學熙 Vincent 啫， 你中意啦，得一句啫。 咪後有傾過偈，有講咧，就係其實佢遇到嘅嘢，我而家都開始驚嘅，就係染頭髮。但係奈何我好多白頭髮，我一定要染啦。但係就係好多人成日都話染頭髮係甩頭髮得好犀利嘅泉源之一，係咪真嘅咧？ 我相信唔係咯。因为而家脱发都有好多问题啦，譬如你饮食习惯啦、工作压力啦，甚至乎遗传啦。咁我谂脱发依 part 可以专业啲讲啦。我哋讲一讲染发先。咁其实而家喺 salon 染发咧，通常啲同事咧或者啲 technician 发型师都会同你做一啲 protect 保护咗先嘅，跟住之后先至同你再进行染发个步骤啦。如果个 client 或者个皮肤比较敏感，我哋咪离开少少，唔好掂搭晒落去去做咯，可以就做得好贴嘅。 因为始终咧，你去 salon染嗱，即系虽然就咁样睇咧，就话哇 ，salon 染贵过喺屋企染好多，但系嗰间嘢其实系真系唔同噶嘛。即系当中系咪就系话你头先所讲嘅嗰啲染料嗰个物料唔同，同埋步骤唔同，就系个分别喺呢度咧？ 绝对系啊，因为好似你当喺屋企家用嘅嘢咧，你嚟 salon 咧，可能我哋进行钻色啊、改色，甚至乎电发咧，都会有少少一啲大家嘅化学作用唔同咧，会棘住咗嘅、嗯。尤其是染发会最大明显咯。 嗯， 另一样嘢就是去 salon 嘅时候咧，除咗有啲人就咿呀唔识佢讲啦，但系有啲佢又好识讲嘅话，成日都话就咁讲，收少少。我谂 Vincent 应该都听过啦，系咪？或者你有冇试过叫人哋咁做啊？ 嗱，我咧平时去剪头发咧，我系咁嘅，我话总之。我好我唔識形容啊嘛，我就側邊同我剪短佢，跟住同我偷薄佢，其他你自己搞啦。 即係我已經形容差噶啦。 係啊，即係我係好似形容咗啲嘢，但係好空泛噶嘛。 嗱，咁啊 ，Vincent 又係一種人咯。咁啊，師培咧， 我會啊，因為你都唔想剪嚟剪去都係嗰個髮型噶嘛。雖然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咧，髮型師遇到啲女孩子咧，叫佢啊，我俾你搞啦，你覺得我點樣剪得靚啲，係要有壓力嘅、嗯。所以我通常同佢講啊，你覺得我點樣剪靚啲，你就點剪啦咁啊。阿莫莉咧， 啲人成日話收少少，或者個髮型師同我哋講收少少，永遠都係我哋預期唔同嘅。有啲咧個 收少少，一隻手掌咁長。有啲嗰啲收少少咧，收完之後，我剪咗頭髮啦，我俾咗幾百蚊，好似好蝕咁。即係我想問下，收少少嘅定義其實係啲咩嘅咧？ 哇！依個好問題，即係每個 真係好噶， 真係 你哥話呢個好問題嚇咁啊！ 你平時去剪頭髮咪又係同人哋講收少少嗰啲嚟㗎？ 或者髮型師同我講收少少咯， 即係個價錢收少少係嘛？ 我都想 收貴少少啊！ 咁啊唔好啦， 收平少少。其實真係嘅，好多人咧對於嗰個一寸咧，大家個定義都唔同。有啲真係剪嗰可能幾 mm 就已經覺得叫收少少。咁所以有時我哋都會show 翻俾個客睇，攞鏡啦，或者擺喺佢前面，一定有鏡噶嘛。指住個長度大概幾多，我哋都會剪翻幾多俾佢嘅，係啦。咁啊，應該就好少會再有而家啲出錯問題。只不過可能你好心急啦，個髮型師即係撞到個好心急，或者好趕時間後，我收兩寸啦，得噶啦，你嚟啦。咁你就可能出錯機會大啲。但係如果第一次去接觸，真係要度得準啲嘅，真係要俾佢。 另外一種嘅客人咧，即係我之前訪問過有髮型師，就係另外一類型就係小朋友啦。咁小朋友對於你嚟講，即係你去 handle 佢哋係咪又係另外一樣嘅難度嚟嘅咧？ 以前覺得難，而家唔覺得難。 点解咧？ 因为我有个小朋友啦， 识得点样个窍门，点样捉住啦。 其实捉唔到噶，冇可能同佢 friend 噶。咁好彩而家多咗好多电子工具，咁啊同埋爹哋妈咪都会傍住啊嘛，咁就争好远咯，剪到嘅。咁但系以前讲紧剪小朋友咧，我相信系讲紧五岁嗰啲先叫小朋友。而家可能真系岁龄咧，嗰啲就叫小朋友，系好危险咯，嗰啲真系，嗰啲要好小心，同埋未必佢个头骨啊未生得太好噶，所以剪的时候真的要小心咯。 其实我听阿 Kim 咁讲咧，佢亦都个阅历同埋嗰个经验亦都好高嘅，就系、是、比赛。因为咧识好多发型师啊，识得多啦，但系成日走去比赛嘅，我真系你系我第一个见嘅。你系一直都好好胜心好强，所以你成日要去比赛啊，定系点咧？ 其实我第一次参加嘅时候咧，就参加咗一个马来西亚嘅比赛，嗰次冇奖嘅，但嗰次叫做攞下经验啫。咁到我真系第一次攞冠军嗰次咧，就系一个叫做ICD 嘅比赛嚟嘅，香港搞咗现场嘅。咁你啲发型师咧，全部都系三十几四十个企晒喺个会场嗰度。咁时间开始，我哋就剪啦，剪自己想要嘅嘢啦，带真人 model 啦。当我哋一个比赛，我要剪到要开风筒嘅时候，就唔可以再剪啦。 吓、即系我唔可以好似我平时发型谱咁吹下吹下，咦，好似争咁少少，我再加把刀先就唔得噶啦。 嗰次系啦，呢、這个比赛难度最高咧，我就觉得哦，即系我哋冇得快 turn 啊。 咁其实剪头发嘅话咧，唔可以系洗完头吹完之后先剪嘅咩？ 系嘅，但系嗰个比赛佢有规则，因为佢就系想你个发型师攞最好嘅功夫出嚟，即系譬如我哋湿剪剪个结构啦，你吹干嘅时候你就冇得再去剪啦。咁啊之后你到 styling 完就 OK， 所以我嗰日个决定咗嘅就系半干湿去剪。系啦，咁起码个造型之前我都大概知道佢个发个流向跌咗去边，我先至去剪。咁嗰次就好开心，就赢咗第一次冠军。 阿 Kim 咧喺参加比赛好似好顺利，就系、唯独一次即系攞唔到奖，其余好多时都成日攞冠军，定系唔系嘅？有一啲过程你都好深刻嘅咧。 是有的，因为呢在未参加比赛赢之前呢，曾经做过一个作品在台湾，遇到一个老师呢就挺好的，因为我们要去做一起做作品，他出名的，他台湾我 search 李念慈呢，你在 Google 都见到他呢，很厉害的他的东西。之后好啦，第一晚开完会他就已经开始不喜欢，之后叫我们全部重做。那晚开完会啦，咁算啦，谂住我听日咪开始再谂下点做咯。咁佢结果我哋有 group 噶嘛，喺个 line 度，台湾用 line 嘅。咁佢一路都会同我哋沟通啦。去到三点钟，佢就问 Kim， 你而家做紧咩？准备瞓咯。你而家攞个头出嚟整啦。跟住凌晨三点啊，吓咁我就嗰阵时唔识佢啊嘛，我咪话冇啦，其实有嘅， 即系屋企有嘅。 点会冇咧？个发型师系咪系啦？咁啊话梗系冇啦，想瞓啊嘛。跟住之后就冇头咁啊，咁你攞鸡蛋啦，鸡蛋屋企都冇啊，你落街买啦。 哇！ 但鸡蛋 点啊？即系佢扮冇啊，谂住可以瞓觉。 唔系，我知啊。咁但系关鸡蛋咩事咧？ 因为鸡蛋就似一个头嘅面型，因为我哋面型都分好多种嘛。鸡蛋系最靓噶嘛。咁佢叫我攞个鸡蛋出嚟做，佢话你落街买啦。跟住我。咁我就扮落街賣啦，屋企有嘅。跟住就，但喺我落街賣嘅時候，我知道佢已經講咩，你就應該係一個髮型師，你係做一啲靚嘅嘢，你係其實求其攞起一樣嘢，你都要將佢做靚，你要有美感先得咯。咁嗰晚咪整到四五點，即係雞蛋黐一啲類似好似頭髮嘅嘢，又剪一下啲嘢，咁啊黐曬上去。我相信佢唔係要你睇你整雞蛋有幾好，佢係要 test 你個心態，你可以同佢去唔去到同一個水平。咁嗰晚整到五點，跟住如此類推，每一日。佢要你做嘅頭髮嘅 pops 啊，佢會 send 一啲好幾何嘅 ask 嘅嘢出嚟，你要做到八九成似俾佢。第二日都要翻工嘅，但系每日都會做到六點啊，朝頭早五點啊，其實好攰啊，會做到發燒。佢都知道哦，你發燒啊，咁你休息一陣啦， 係即係意思休息十五分鐘啦， 係啦，跟住 發燒啊嘛， 跟住之後你繼續做啦，係啊，都係嘅，因為佢會得閒咧，佢就會譬如你每日賣佢進度咧 ，keep 進度咧整緊嘅咯，進度咧佢捽得你好勁啊！但係我係開心係點解咧？因為喂，你其實唔識佢嘅，見都未見過，但係點解佢可以喺依廿幾三十日裏邊每一晚？同你踩到凌晨五点六点， 咁上心， 咁上心系啦。 咁啊系，因为你唔瞓，佢都唔瞓噶嘛。咁 同埋得我一个，仲要成 group 人系有五六个。 哇！即系佢一个人系捽几个人噶。 系啊。 哇！咁嗱，又另外一样嘢就系佢肯咁样花心机。咁其实边个唔想瞓觉嘅啫？咁佢肯花心机花时间喺你身上，其实代表佢睇你身上睇到啲嘢嘅。 嗰阵时我真系唔知道，系。我哋差唔多完成到去到後期啦，咁我哋俾啲嘢佢睇，個老師話：咁你哋過嚟台灣啦，咁啊過到台灣第一日咧，喺度鬧鬧鬧，咁其他嗰啲俾佢鬧嗰啲我唔記得咗啦，我淨係記得佢鬧話我哋啲咩咧，咁佢話阿 Kim 其實你個完成度叫高係啦，但係個水準唔好，但係如果成隊 team 得你一個人行出嚟叫做完成咗嘅啫，你覺得你哋個 correction 做唔做到？做唔到啊嘛。咁就係用呢啲嘢去 judge 你，去鬧你，令到你原來我哋團隊合作係好緊要。咁嗰陣時學識咗，原來不能夠太個人主義，就算我自己做好都好，身邊同你一齊做嘢嘅人都一齊要兼顧，我哋先至可以成功到一件事咯。 嗱，即係我聽完咧，阿 Kim 咧成廿年咁豐富嘅經驗咧，即係原來都有挫折啊，有好多唔同嘅嘢。一陣間咧，一首歌同埋新聞之後翻嚟咧，就到我哋三個咯，有冇信心先？ 平時幫自己賺得多嘅，咁我唔知幫人賺係點。不過今次好似唔係 model 咁，唔係普通一個人頭咁簡單。 賺 Vincent 個頭咩？好啦，轉個頭翻嚟，繼續有 Kim 喺度，仲有我哋三個。 我想讲咧呢一首歌咧，我之前一直都以为真系广告入面唱嗰个嘅品牌嘅歌名嚟噶。 系，我听我觉得我好似入晒脑，咁得意嘅，系品牌歌，原来唔系嘅。 系啊，最重要最夸张系咩咧？我上网特登揾呢一首歌啦，跟住之后我揾到咧，原来咧。阿木村原本个广告咧，俾人 loot 咗咧，等于之前我哋咧咪许志安咧嗰个阿擦咬广告咪俾人 loot 嘅， 唔嗰个嘛。 系啊，你知唔知原来木村都有一个钟头版本，啊、不停要去跳舞跳咗一个钟， 好攰啊！ 本嚟咧呢一首歌原本嘅原装正版歌曲啊，歌曲名字叫做 I Can't Give You Anything 啊，就系 Stylistics 咧，系1975年嘅作品嚟嘅。 系啊，转个头翻嚟，我哋继续，唔好意思，认真咗。 某啲人作安排，人大常委会负责订立主要原则同框架，具体执行细则由本地立法处理，过程中可作调整，并冇问题。至于最终选委提名人数可达几千人，谭耀宗话呢个只系数学上嘅结果，相信实际唔会出现。日本东北部宫城县附近海域发生 6.6 级地震，震源深度60公里，当局没有发出海啸警告。地震在当地时间早上10点27分发生，在宫城县、石卷市、大崎市以及冲谷町。录得的地震强度都超过5级，附近的青森、岩手和福岛等县亦都感受到明显震感。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天气炎热，新界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晚间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4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一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近深水湾泳滩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的，现在去黄竹坑方向的车龙排到近蒲苑。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提提大家咧，喺公主道天桥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七点，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介乎圣约翰里至到巴富街嘅慢线系封闭，而家大车多，车龙排到界限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而家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大网仔路近横江村。另外，西贡的万年街、惠民路和福民路一带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其他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中区有电车地底电缆更换工程，直至到听日的早上8点钟，雪厂街近皇后大道中交界是有封路安排，今车辆现在临时禁止由皇后大道中西行又转入雪厂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和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0，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5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泳仪、施培、梁学熙、 陈尚思认真做。 好啦，五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寻常事认真做，哇，好惊啊，真系。 系你讲紧 set 文名唔记得咗而好惊啊！ 唔系我讲紧跟住要做，真系唔小心唔觉意认真咗，死啊 set 文名系咩啊？ 啱啦，讲咗咯。 就係好長 啊！唔好意思認真咗， 係啦，喂，真係唔好意思認真咗。嗱，因為咧，我想講喺上一節即係阿 Kim 做完訪問之後咧，我一路嗰下我覺得，唉，我好唔想個訪問完啊。 係， 因為我見到咧，佢開始攞嗰啲器材啊， 佢好認真幫個 model set 咗頭先。 首先個 model 嚟到，我已經個心仔卜卜跳噶啦。 你扮咩？你咩叫卜卜跳啊？睇到心心眼啊，直情。 咁我講得含蓄啲啊嘛。 仲要即刻到時頭先嗰陣時啦，直情係唔好意思，真係即刻認真咗。哇！未試過見到阿 Vincent 咧，梁學熙咧，好認真。跟住之後，我 set 嘢係，哇！呢、這個位又點咁樣咧？ 成個人唔同咗啊， 唔同咗、啊。 你真係錯一個樣啊嘛，要 係 咁，但係因為。其實我係咁大個仔未試過咧，要去咁樣接觸一位女士嘅頭髮，要幫佢，淨係扎條辮咋。哇！我見平時即係你哋嗱兩位都長頭髮啦，咁好似好簡單，咁揦起一扎咁，跟住一扎條橡筋就係噶啦嘛。哇！真係唔簡單。 但的而且確咧，我想講咧，我哋自己扎辮咧，同幫人扎真係兩樣嘢嚟噶。即係自己扎嘅時候，可能自己有手感，知道點樣大力啊，點樣細力就 OK 啊咁啦。但係扎咗出嚟就核突啦，因為我哋睇唔到後面啊嘛。但係扎人嘅時候，你硬係會好驚扯爛人哋啲頭髮噶。我唔知師培有冇咁嘅感覺。 絕對係啦，但係咧，如果幫朋友扎嘅話，你會小心好多嘅；幫自己扎反而會粗魯好多。但係咧，個手勢確實唔同嘅，因為你自己扎咧，你就係反手啦；你幫人扎就唔係反手噶嘛。咁所以咧，我又覺得係兩個技巧嚟嘅，但我又唔覺得我係會好粗魯整親人咯。 但反而我唔記得咗問一樣嘢咧，就係、是、喂，咁佢去阿 Kim 去幫人扎就是、因為即係學阿頭先阿師培講話反唔反手個問題，因為你係望住嚟幫人哋扎啊嘛。咁其實自己扎唔扎到嗰種效果嘅咧？ 自己絕對扎到，但係咁講啦，即係當然髮型師佢哋整嘅係特別靚啦，但係自己整可能要長時間啲咯，同埋你可能自己整冇咁仔細咯。有時咧女仔趕住出門口，可能你真係求其攞住橡筋扎住佢，跟住總之唔好跌落嚟就得㗎啦嘛。冇會唔係咁啊？定係你會set 曬頭啊？ 唔會啊，我唔識㗎，直情因為睇唔到嘛。但我好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咧，我有一次試過同髮型師傾偈講開，喂點解你就咁又係揸住個風筒，又係揸住把梳？点解你吹个头同我吹个头唔同嘅？你吹个靓咁多嘅，跟住你知唔知佢哋夹咗一句咩啊？ 我搵食噶嘛？ 唔系啊，佢话我系发型师，你唔系啊嘛，因为你做发型师啦。 哇，赢咗即刻！ 嗰人同我好 friend 嘅，我即刻OK， 你赢咗。 嗱咁，所以其实今日咧见到阿 Kim 咧，亦都解咗我个迷思，即系有时我行过啲发型屋，我都会望下啲价钱牌噶嘛，都系话哇喺，即系就算你去啲。即系普通啲嘅发型屋都系成嚿水，净系 set 个头啫，冇得剪冇得洗，斋吹头，点解会成嚿水咁贵嘅咧？ 而家终于明白啦，系咪？ 我一见到阿 Kim 一出手咧，我就明啦，真系。 所以我哋系时候又要阿 Kim 出手啦，教我哋点样整头，跟住到我哋 battle 啦。 嚟紧我哋要学多啲嘢。 等我学下点样煎肠仔先。 我就梗系要学饮多啲水啦。 哇，你哋好肤浅、啊。我学嗰啲嘢全部高过你哋几班啊！ 切，转个头你咪又系学下点样饮咖啡？ 再唔系咪玩下水晶？ 啊，唔好意思，认真咗。 陈上司，认真做，唔好意思，认真咗。 好啦，一个新闻翻到嚟啦，到我哋三个大激战嘅时候咯噃。 哇，呢个精彩啊！ 我好担心啊！ 我最想睇阿 Vincent 扎头咯。 系，我都想、啊。 喂，我真系未试过噶，我即系我连帮女仔梳头都好少嘅。 掂头发咧？ 掂頭髮喺地下嗰啲咯，嗰啲算唔算？係啊，我都係嗰啲喺屋企執嘅啫，我掂咯， 套唔到邊神料添。 係啊，但其實咧，我成日都有個好浪漫嘅情節，諗住啲男仔一定會試過啊，女仔咧可能佢整緊其他嘢嘅時候就覺得啊，我個頭髮太亂或者驚揩到啲嘢，不如你幫我扎起個頭啦咁啊，跟住男仔咧就會過去幫佢扎起佢，咁佢就可以好似好 sweet sweet 咁樣啦。 我會覺得咧，男仔幫女仔吹頭啊，好浪漫嘅事嚟噶，當然唔計髮型師啦。即系唔关， 我仲想话阿 Kim 日日翻工好浪漫 嘅。问下我 model 认唔认同先？认唔认同啊？ 认同啊！不过以我所知，而家啲风筒系可以摆喺度吹嘅。 哇！佢哋好贵啦，系咪啊？ 所以我屋企嗰个唔系啦。 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到底会系有个乜嘢嘅比赛咧？就要问下我哋嘅星级发型师阿 Kim 啦。 系，咁其实今日咧好简单嘅啫，我哋会教大家扎一条低边同埋掹翻松少少，令到你好似咧，我哋成日有时睇 IG 啊，有啲靓嘅边相啊咁样嘅效果出嚟咯。 嗯，即系个靓马尾啦， 系一个靓嘅马尾。首先我哋就梳通啲头发啦，咁啊固定好个我哋想扎个边嗰个位置之后，就掹松少少就绑橡筋。咁绑完橡筋之后，再搣翻啲丝出嚟咧，我哋叫搣丝啦。咁搣翻一个 warrior 咧，之后再攞条头发捆翻遮翻条边，就系咁简单，嗯、分零钟嘅啫。 剛才我們看到那個竅門，原來那個竅門就是剛才我看 Kim 偷看他整的時候，他拿個梳子，是拿個梳子的尾的尖尖去整一整那個叫頭，那個叫什麼， 就是挑起一點， 是啊，跟住之後就整回那個髮型得去谷一點的。 但平時呢，我想問一下、啊、Kim Sir 是不是真的要將你的頭髮，你敗絲啊，你是啦，沒錯，是不是真的要落了一些 gel 啊才可以我拉得咁顺畅，因为平时在家里就算拉完之后呢其实都没那么明显的、 如果落 gel 未必太好咯，你可以加少少噴发胶呢在个面度呢，你去 miss 呢就会好啲嘅，但係唔好噴啲好湿好硬嗰啲咯。 喂，但係呢我成日听人讲呢话一定要噴啲发炎先整个头，系咪真嘅呢？系咪叫发炎啊？嗰啲叫咩啊？ 发 炎水，炎水，炎水。 咁有冇适应炎药喎？ 盐水都 OK 嘅，盐水个 texture 都干嘅，但係要揀得啱咯。有啲过干啊，太硬呢都会搞到好燥好潮嘅，未必咁好。 其实盐水个效用系啲咩？我成日听人讲又要噴鹽水，但都唔 有啲話咩類似係咩鹽水係取代 gel 定係點樣噶嘛，係嘛？ 你可以當係一個 foundation 打底用嘅，係、啦。咁佢只不過令到你個頭髮嘅 texture 好似喺海灘上翻嚟，太陽曬完咪鞋濕濕嘅。咁嗰種頭髮嘅時候，你做 styling 啊，做咩就襟啲咯。 嗯，會唔會都傷頭髮㗎？成日都話唔好噴咁多嘢落個頭㗎嘛。即係對於我呢啲咧，頭髮係我嘅物質嘅遺產嚟㗎嘛，係好緊要㗎。 我諗應該都好少用到啦，長頭髮通常唔夠鬆，通常就係噴喺個頭頂位嘅啫，男士多嘅應該。 咁但係譬如話你去做一啲 styling 嘅時候，係咪即係基本上你都一定係噴啲嘢落去係會好啲嘅呢？ 如果真係做一個 styling， 梗係前期有啲打底嘢好啲啦。 嗯， 但正常而家香港客人就唔想搽咁多嘢。 頭先呢，即係雖然阿 Kim 就講咗個次序俾我哋啦，我哋都已經係有條片擺咗上去我哋尋常是認真做個 Facebook 個 fanpage 嗰度㗎啦，就係、是、我同阿梁學熙啦同埋思培啦一齊呢就去一個比賽呢，就去鬥啊，用一分鐘裡面睇下可唔可以摘到頭先所講嘅呢個靚馬尾。哇，好多嗰啲奇奇怪怪嘅嘢錯漏百出啦，又扯咗 model 个头啊， 急住咗。 我係基本上花咗一分钟嘅时间呢去揸住嗰把头发。其余嘅就係跟住是但啦，快快收收搞掂佢。即係突然间係有一种好无形嘅压力嘅，好多对眼望住。 係思培呢，思培最快手啦。 係啦，其实我係本身好爽手嘅，即係因为我见你哋太慢啦，就觉得其实应该冇事㗎，我平时揸自己都唔痛㗎嘛。咁但係呢確實原来比赛嘅时候会手震，即係自己識揸呢唔代表識帮人揸㗎。 嗯，我采取个方向呢就係呢捞熟啦，即係混熟个发型师同混熟个 model， 等佢哋可以即係俾啲好嘅印象 象啦，咁結果都唔得嘅，因為我扯爛佢哋個頭咁嘅。但係咧，我想講咧，到我真係試嘅時候咧，我想問阿 Kim 一個問題啦。我發現咗一樣嘢，幫人整個頭可能同自己整真係唔同，因為首先我哋令唔到喺後面望到個頭有幾谷啊，又或者譬如有啲頭髮可能係稀少啲或者薄啲嘅，即係好似我呢啲咁，好容易咧就會一整之後就會有啲立，唔會好完整咁樣整咗卜卜個頭出嚟嘅、哦。咁如果我哋喺屋企嘅時候，作為一個用家，我哋可以點樣整個頭咧？ 你當然你講得啱嘅，要如果要睇後面啦，你要有兩塊鏡嘅，一塊鏡你睇唔到嘅，係啊，即係一塊自己揸住，當你擰轉另一塊鏡，你就睇到後面講咩問題，再執翻咯。 哦，即系所以加多块镜就喺呢个窍门啦。 手镜得噶啦，攞块手镜拧侧少少就照到噶啦。 系。 咁我想问一下咧，如果我失败咗啦，即系我觉得左边掹多咗少少，通常你会唔会右边掹翻多啲，定系还是要重新扎过嘅咧？ 如果你右边掹得靓嘅，左边咪掹翻多啲 ，balance 翻佢咯。 即系睇下靓唔靓啦。 唔靓就真系扎过佢啦。 掹晒啲头发出嚟啦。 系咯，都甩晒啦。 咁但係其實頭先嗰一個嘅經驗呢，亦都係我第一次去幫人去整頭啦，跟住我就發覺呢，要去好好咁樣揸穩嗰把頭髮，頭先我話要用一分鐘呢、其實真係喎，即係好似呢係好拿手唔成勢咁樣嘅，頭髮會走咁樣，係好線呀，係咪因為 model 嘅髮質太好呀？ 一來啦， 點樣睇為之一個人嘅髮質好唔好呢？ 就咁睇，我諗如果普通人睇顏色嘅啫，但其實黑色頭髮都可以好差，染過佢咪會差咯。就咁睇，通常黑色都會比較 shiny 啲，反光度高啲，會覺得健康啲。 哦，即係有少少靚面就得㗎啦。咁但係有啲頭髮好旱㗎嘛，即係好似我咁爛曬嗰啲咁點咧？同我個人一樣。 都唔可以咁講嘅，要。有時呢靚呢喺乾嘅質地度呢，你攞啲湯匙夾完佢呢，佢都可以好靚。真正分辨到佢好同唔好，一定要經過濕水處理，即係洗濕咗個頭，你就真係可以睇到佢真係有幾唔好或者幾好啦。因為頭髮經過水軟化咗之後呢，佢嗰啲問題會出得比較多啲，棘度啦、彈性啦，同埋佢個受損度都會清楚呈現返俾你睇 啦。但係頭先呢所講啦，即係風筒好緊要啦，但係另一樣嘢我都覺得好緊要嘅，就係我點解個頭呢排呢好似榨菜咁樣呢，就係因為我發現我自己中咗招，就走去買髮尾油去查。咁啊，搽完发尾油之后咧，就攞风筒就去吹啊，谂住啊可以直啲啊，顺滑啲啦。哇，点知越搽越吹咧，呢几个月咧就越嚟越霉。咁头先我头先私底下同师培倾偈嘅时候，师培都话佢自己原来都同我一样噶。 系啊，因为咧好多人话咧啊，我啲头发我好惊会越嚟越旱，所以我要保护咗佢先，先搽咗个发尾油，然后咧先至卷挛或者先至再吹弯佢。咁但系原来唔啱嘅咩？ 首先要睇你嗰只发尾油你系点用啦。咁其实好多都系我哋洗湿完，即系洗完头啦，搽完发素出嚟咧，喺湿头发搽养干嘅。咁养干呢 part 冇问题嘅，你搽咗。但系当你有啲 miss 可能觉得干嘅时候，我搽多啲落去做保护，但系我一搽完佢个发尾油。冇蒸发到嘅，仲喺个表面度。你攞支热嘅汤匙去夹佢，你就好似落紧啲油去炸紧啲头发咁样咯。咁就会 dry 得比较劲啲嘅。咁其实道理咧，应该好似你讲，将佢吹翻干佢，等佢个面层冇咗嗰啲油分啦，跟住之后再夹佢就 OK 啦。 咁我想知啦，发尾油系真系净系搽发尾啊？如果我咧头壳顶都觉得有啲干咧，其实系可唔可以接触头皮啊？嗰啲咁？ 當然唔好啦，應該冇人冇一個髮型師會叫你咁做啦。 咁如果立得滯咧，有冇方法夠定我又係要再洗頭咧？因為有時個量咧好難控制喎。 立得滯要再洗頭啦，如果你學你咁講係啊。 因為我又聽過啲髮型師話，嗱真係唔好吹咁多頭啊，即係你吹得多，始終都會唔係咁好嘅。咁即係有啲人又話咧，喂你有時你洗完頭咧，輕輕你點都吹下佢，唔好由佢就咁自然乾。咁因為話你自然乾，第一頭痛啦，第二就係話因為嗰啲水分你黐住啲頭髮咧，你其實聚住係會對個髮根亦都有影響嘅，即係有個重量啊嘛。 講得啱嘅，我覺得啦，如果喺頭皮個環境咧乾咧係好啲嘅，沖完涼。咁啊髮尾咧，我自己都係自然乾，我覺得啲髮質係靚啲嘅，但係。你濕滴滴長頭髮，你真係好難瞓到、一定係點都養乾佢。咁你個風唔好搞咁熱咯。咁、或者學你講，你就算搽咗髮尾油，話加啲抗熱都可以用翻啲 moisture 啲嘅風嘅熱度。但風你可以搞大啲嘅，係，但温度就唔好搞咁熱。 但用風扇咧， 有排喎風扇。 定係用？如果係咁，我用凍風咪得咯。 凍風。 好慢乾咯， 系啊，吹唔乾噶，同埋吹唔到个型噶， 嗯， 系啊，成日吹到癫婆咁啊，又系好似打风落街咁啊。 唉，咁啊，即系其实系要去，即系整得靓咧，系要揾到嗰个窍门，揾到个即系合适嘅温度，即系你又唔可以话好 extreme 噶嘛，又系好热，又系好冻，即系你以前我开风诶，嗰风筒一吹咧，我梗系拍到心急啊嘛，跟住拍到最热，拍到最大风，咪吹完嗱嗱声走得，即系原来又唔得嘅，即系系啦，即系要。就要佢自己摸噶咯，即系多多少少。 其实你讲得都啱嘅，你讲紧嗰种速度啊嘛，我都一定系会开到最大风。所有发型师用 Toms 啊风筒，一定系最大风，可以早啲完成俾你哋。但我哋接触你个头发嗰个秒数好短， 哦， 就唔同。我哋家用可能吹同一个位，喺度睇住个电视或者听住个电台，都系吹紧同一个位，系冇转过手嘅。咁所以嗰个受损程度会喺度。但系如果染发会导致脱发，我相信好多年轻女士都应该脱发脱得好犀利，但系脱发男士。是犀利啲嘅而家，系啊，年轻化咗。 唔系咁，但系嗰个脱发嘅原因会系乜嘢咧？真系可能饮食啊、生活习惯嗰啲。 饮食荷尔蒙，男性、男仔通常都有荷尔蒙啦，或者啲点讲咧？ 遗传， 遗传啦。以前就冇咁多脱发嘅，而家点解多咗咧？因为好似我呢个年纪嗰阵时候都系用紧阿妈用嘅嘢，咁啊唔系用啱自己男仔用嘅，譬如洗头水啊嗰啲嘢，咁变咗我哋个脱发情况系犀利啲。 咁啊系啊，即系嗰阵时都系，屋企用乜咪乜咯，系啊，咁同埋。最緊要就係你揾一隻係用完之後冇乜頭皮嘅，咁就最好噶啦嘛， 清爽乾淨咯，男 係啊，咁但係跟住然之後有啲人又話啦，喂，咁究竟應唔應該用護髮素咧？咁有啲人話護髮素又唔好，不宜用太多嘛。 其实护发素是我哋最简单嗰样嘢啦，洗头水系碱性，护发素我哋偏酸性，酸性系可以将你个头发 cuticle 收翻滑啲，就令到你条头发顺滑啲，就唔应该掂到头皮嘅。 哦，头先我哋听咗好多知识上面嘅嘢啦，亦都听完就话每一样嘢都要自己尝试嘅，我哋亦都尝试咗去扎自己个头，扎自己个头，扎我哋嗰个 model 啊Melody 个头啦，但我想话啦，而家啦。要评呢个嘅菜果啦，系时候我哋嗰个叫咩丑妇都要见家翁嘅时候啊！咁啊 ，Kim， 我想问下你啦，作为我哋三个人整完个头之后，你睇嘅时候会唔会都觉得好鬼紧张咧？等我哋 都几精彩啊！我觉得各有各好啊， 系逐一评分啊， 逐一评分啊，思琪啊，系嘛？ 思培 就比较高分啲嘅，我觉得系因为佢个形态、形状同埋嗰个时间掌控都 OK 啲嘅。咁最差系 Vincent 系啦， 唔系咁佢男仔 系啊，因为佢系啊第一次啦，咁同埋佢好锡住啲女仔，我见到佢咁啊，好油啊，放到好松啊，变咗就可能成件事就唔够实正咯，啲嘢就歪啲咯。咁但系最精彩系你啦。 啱 喎，系啊，形态上高 OK 嘅，但系时间就好耐。 系啦，因为我顾住攞晒啲时间去吹水， 喺度狂喺度讲嘢啊嘛，仲要 系啦，即系我觉得 Vincent 因为锡住我哋个model Melody 啊嘛，因为佢靓女嘛。如果调翻转个 model 系我嘅话咧，佢就可以快啦，佢可以最型嗰个嚟啦，系啊，最唔温柔，一嘢就嚟啦。咁但系咧，我哋嘅老师咧就讲咗评分啊。都要有我哋嘅用家感受噶嘛，我哋都要追求埋佢哋嘅感受噶嘛。不如又俾 Melody 讲下，到底觉得对我哋嘅感受系点咧？ 咁因为我咧就冇镜嘅，所以我睇唔到，我就靠 feel 啦。咁第一位咧就系阿嬷啊嘛，好舒服，冇痛。咁咧就系我佢一落手，我已经 feel 到，一定会超时。 嗱，倾偈有用噶，你睇下赞我而家。 好啦，咁呢个时间管理咧就冇咁好啦，咁第二个咧就系 Vincent 啊嘛，Vincent 咧我就觉得系好温柔嘅，咁但系咧一嚟两下，咦，成柱边歪咗去左边嘅喎，系啦，咁我都系靠 feel 嘅啫，咁但系系好温柔嘅，所以到最后咧都系冇完成到件事嘅， 系即系系咁咦咁插咗个，系啊，发夹啊嘛，好啦，同你整落去啦， 我 feel 到成柱嘢系去咗左边，但系系松嘅，跟住最尾一个咧就系阿思培啊嘛，思培咧我就觉得一上嚟哇好快手、哦，好似会搣到 target、哦。成件事都几实正、哦，到最尾嗰下咧，咦，拮住咗嗰支针，嗰支偏拮住咗个后尾针啦。 咁但係咧個形態咧就應該好靚嘅，因為阿 Kim 係讚嘅，因為我睇唔到噶嘛。咁即係出面睇咧，阿 Kim 咧唔會 feel 到我個頭皮痛唔痛噶嘛。咁但係我自己咧嘅感受就係咁啦。 哎呀， 阿師妹係附送呢一個咩針灸服務啊？ 冇錯，講下穴道點一點，有冇覺得而家 relax 咗少少？ 我覺得醒咗個人。 但係唔係專登嘅，係非常抱歉啊。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練習都係有用嘅，因為咧好明顯就係大家平時好少去扎頭髮咁樣啦。咁可能我扎得多啊嘛。咁今日咧就即係學到好多嘢啊，亦都咧了解好多關於呢啲頭髮啊造型嘅嘢。今日多謝曬 Kim 同埋 Model Melody， 唔該曬。 Thank you，Thank you。 家信你都分得到，醉了吗？上我家半夜皆大会客，仰慕多于皮窝跟我跳舞。Let it flow on a roll， 轻抚不需急躁，于是被诱惑容易 oh no， 手中配上上弹舞，甜蜜肤浅带动， oh， 这晚气氛最好。再等嘴唇别呼吸，怕你若太狠，谁爱上厄运。焦点放空，这段是大步用街坊身体接种，将你我冰封街同 body to body all day， 全部解开啲楼都 OK。You wanna let's go other way， 从这个世界永远抽离。 多谢晒化妆师，唔系头发嘅造型师阿 Kim。 系啦，咁啊啱啱听过咧，有张敬轩嘅 Sweet Escape。咁咧，今日真係學咗好多造型嘅，我覺得翻屋企咧反覆練習咧，會再有進步嘅。 係，但係咧，你另一樣嘢都係要跟尹子龍好好反覆練習嘅，就係、是、慢動作，因為好多慢動作嘅嘢我哋都唔識嘅。轉個頭會有尹子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输入个案，初步确诊个案暂时少于五宗。确诊个案四宗来自印尼，一宗菲律宾，都是外佣。另外，港大的基因排序结果显示，日前确诊的菲佣身上的变种病毒与首宗社区变种病毒个案印度裔男子的基因排序相同。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阮国勇说，代表新的病毒已经出现社区传播，或者会有更高传染力。他認為有需要為所有近日完成檢疫的個案，特別是與華美達酒店相關的個案進行抗體檢測。而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示，兩宗個案應該有關聯，但是暫時未見大型傳播的機會。印度裔男子進入社區已經超過14日，仍然未有大型社區爆發，認為不用立即收緊社交距離措施。許樹昌又形容政府今次反應快，包括將菲傭所住地方的住客強制檢疫，希望減低病毒擴散的風險。全港外籍家庭佣工要在今个月9号或者之前接受强制检测，在维园的流动检测站排队的外佣由天后排到铜锣湾的出入口， 部分人擔住遮或者戴帽遮擋太陽。勞工處人員下午大約兩點到維園播放廣播，提醒聚集的外佣要保持距離，又量度群組之間的距離，並且向外佣派發傳單。有印佣表示朝早排隊已經排隊幾個鐘，由於要齋戒只能夠飲水，覺得好熱。亦都有印佣表示，由於網上預約額滿，朝早十點到場排隊，加上要禁食同埋陽光猛烈，感到辛苦，但係亦都冇辦法。當局喺外佣聚集地點設立14个流動採樣站，為外佣提供免費檢測服務，包括中環遮打道、行人專用區、維園、荔枝角公園同荃灣公園。政府社區檢測中心網站顯示，全港檢測中心今日至到星期一的預約已經額滿，其中港島4个檢測中心和沙田2个檢測中心，包括東區鰂魚涌社區會堂、灣仔禮頓山社區會堂、中西區石塘咀體育館、南區利東社區會堂、沙田瀝源社區會堂以及沙田馬鞍山體育館，今日至到下個星期五都已經額滿。青衣體育館下星期二尚有名額，而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粉嶺和興社區會堂、麗景社區會堂以及元朗天晴社區會堂就仍然有少量名額。警方拘捕5名中學生，涉嫌日前打劫大埔一間金鋪，年紀介乎14至17岁，來自區內4间中學。案中被搶走的2条總值56,000元的金鏈已經被起回。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晚間大致多雲，最低氣溫大約24度，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炎熱，最高氣溫大約30度，稍後有幾陣驟雨，吹微風，明日稍後吹和緩東風。展望星期一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地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近深水湾泳滩一段来回方向车多繁忙。咁另外在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浅水湾泳滩一段的交通被架挤塞，车龙排到门牌110号对开。另外在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咧，而家嘅交通都系繁忙噶，龙尾就喺女童军训练中心。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而家近白沙湾码头一段咧，交通都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大网仔路近惠民路回旋处。咁而家西贡嘅万年街、惠民路同埋福民路一带嘅交通亦都系相当繁忙。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公主道天桥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7点，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介乎圣约翰里至到巴富街嘅慢线系封闭，而家龙尾去到界限街。另外同大家預告一下，在大老山隧道會有道路重鋪工程，由今晚11点去到明日的中午12点，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隧道入口一带會有分階段的封路安排，揸車的朋友到時經過請留意現場的交通指示。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清水灣道正直支去大清、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觀塘和粉嶺公路大頭嶺村來回。可能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94.8-96.9 FM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喊都要自拍。 有自尊我别够好，我做我，原来随时做得到。爱是平等，就似宣告，我立志撇下你得以自豪。有下一个话我好，仰慕我，平平庸庸亦美好。发现被爱情洗脑极空洞，谁话会任人暴躁。 阿竹话曾经为咗歌入面嘅对象而爆喊嘅。当时的他用手机录低自己的样子，希望将这份痛的感觉记低。而他今次拍 MV 也有特登拿出来看，提醒自己当时的感觉。作曲有竹、徐浩、齐乐平，填词林若玲，编曲徐浩、黄少明，监制徐浩。上榜五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八位，曾若骅《醒》。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urple 32候选名单， 全年最受欢迎日本金曲 Hibutsu-san 怪物小姐 Hirai Ken featuring Imyo 平井坚 featuring Imyo 爱妙 あれにも言わない、不向任何人诉说 Utada Hikaru 宇多田光 勘電、感電、United Kenshi、米津玄師、 コムラ、 炎、 Lisa、 クーノハネ、無垢的羽毛、玉置浩二、玉置浩二、 立即登上 RTHK.HK 投選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日，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urple。 サイクロンジョーカ ー、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和你一起继续探索慢动作。 十二届 Digicon 6亚洲大奖、香港区金奖以及 Digicon 6 Asia 全场大奖，尼苏幻觉聚。今个星期慢动作，我哋就邀请咗呢位嘉宾同我哋分享。 江记， 今日子龙就嚟到一个颁奖典礼啦，喺我身边咧就揾嚟我好朋友江记。Hello， 江记。 Hello， 子龙。Hello。 嗱，咁啊，先恭喜你啦，因为啦喺即系咁多套作品里边啦，我自己对你套尼苏幻觉嘅罪啦系印象最深，亦都啦系大受好评。 系咁都多谢大家支持嘅 。我记得啦，我谂两年前啦，同你做访问嘅时候，就系个 project 啱啱开始啦。而家个罪已经系我自己感觉吓，都真系一个大片嘅质素。不过咧个时间咧就系十多分钟啦，咁啊两年时间其实发生过啲咩事，诞生咗呢一个比较上我感觉吓都几沙不烹嘅作品出嚟啦。 咁我哋中間因為有成個計劃開始就多得啲 backer 嘅支持啦，同埋 ASP 嘅 program 嘅支持啦。咁我哋嘅最終嘅目的當然係希望做到一出長片啦。咁而呢一個序可以當係個長片嘅開頭咁去睇嘅。咁係希望介紹到成套戲好主要嘅角色出場啦，等觀眾投入到知道呢個一個點樣嘅世界啦，係正如你所講嘅 Cyberpunk 嘅世界啦。咁呢一兩年其實我哋除咗做個短片之外，其實都喺度 develop 緊嗰個成個長片嘅故事嘅，一啲前期嘅設定啊，同埋嗰個故事大綱啊，同埋個 script 啊，都係喺度製作中嘅。咁其實有啲設計可能個短片都未必睇到添，因為我哋諗嘅時候係成個長片咁樣諗咧，所以短嗰啲個序其實仲有好多嘢係未 show 到出嚟嘅，係啦。 喺現場啦，唔少觀眾嘅反應都話：哇，好犀利喎！質素啦，都真係媲美而家真係譬如日本票房一啲大嘅長片動畫，譬如類似《光學機動隊》啊，甚至乎《Eva》嗰種製作嘅模式啊咁樣。咁我哋分幾個部分啦，先講一講個故仔內容先啦，等大家有啲概念啦。我記得有個機械人喺裏面啦，咁佢哋咧就好似特務咁樣，要入到去一個場地啦，就要偷一啲物件嘅，係啦。咁呢個就係成個故仔嘅經過啦。我記得就係、是、咁裏面其實都有一啲嘅 concept 啦，係有啲未來嘅感覺啦，即係人啦、機械人啦、靈魂啦等等。咁呢一類嘅題材對於你嚟講因為我哋以往認識嘅光記都係一啲比較日常嘅故事㗎嘛，變做一個比較科幻嘅故事，咁其實前期準備咗幾多，或者其實特別而家準備長片嗰、那個進度係大概佔咗幾多個 percent 咧？ 係其實嗰個前期我哋都準備咗好耐㗎，即係2018年完成咗個眾籌之後，其實2019年頭開始製作啦。咁中間可能我哋出嘅時候正正就係遇著疫情嘅時候，所以個 launch 其實係延遲咗好多，製作嘅時間大概係年半到啦。咁因為我哋唔係本身一個好大嘅 studio， 有好多人做嘢咧，其實都係以一個集合唔同 indie 製作室嘅個模式去到做創作。咁所以中間 communication 嘅時間可能會相對係耐啲嘅，咁但係如果而家有多啲經驗，可能會嚟緊要做嘅話會好啲。咁而家成個長片嘅進度咧，其實就我會形容係一個好關鍵嘅時候啦，就係我哋希望可以再揾到一啲大型啲嘅資金，令到我哋可以真係以長片嘅 scale 去到做製作咯。咁所以我哋嘅 preparation 都係而家我哋有個成品叫做有一個叫做 sample 啦，俾大家睇到 知道，好似前菜咁啦， 係啦，知道 expectation 係去到邊啦。咁另外就係希望喺個故事上面再 refine 下，所以其實我哋寫完第一稿之後，見呢一段時間既然個進度受於即係 pandemic 啊咁樣有影響咧，咁我哋就再寫一次個故仔，再 refine 佢好啲咁樣樣。咁所以而家就係我哋喺主要係前期設計呢個階段同埋揾 funding 嘅階段。 Skin dancing down my chin, nothing seems more real. Feelings sinking, drowning, heart pounding fast. The sound.Too thin, longing starts to weave, feelings dive deep, fleeting, roam, hope and hope, rebel the wasteland of known, you and I, two. 講到尼蘇蘭國嘅罪啦，頭先我都講咗有機械人啦，有偷一啲嘢啦，好似特務咁嘅內容，咁有少少嘅動作場面啦。咁但我自己咧對裏邊一個角色講嗰幾句説話啦，係幾深印象啊！即係係咪屈原呢？有屈原嘅記憶喎、哦。咁究竟即係呢一個係一個點樣嘅 story behind 呢？呢、這個我覺得係好感興趣，同埋留咗好多好多嘅伏線喺我腦海。 即係莊周夢蝶咁樣樣啦，嗰、那個咁其實嗰個都係呢個尼蘇蘭國嘅主題嚟嘅。咁佢除即係佢可能一開始俾人覺得係一個好香港好 local 嘅作品之外，其實佢都係問緊一啲 universal 嘅 topic 嘅，即係一啲好 human 嘅議題，就係、是、你存在嘅目的係乜嘢嘢？你見到嘅真實究竟係咪真嘅咧？咁我哋就用一個機械人嘅角度去到開呢個故仔，佢發現自己嘅記憶係源自一個叫屈原嘅人嘅。咁就好似佢承繼咗佢嘅命運咁樣，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你能唔能夠有一個自己嘅命運呢？咁其實都係，我覺得係呢一個時代大家都會想問嘅一個問題，我哋可唔可以有自己自由嘅選擇啊？咁樣樣 個感覺啦，其實都係香港製作啦，好多 indie 嘅唔同單位嘅配合啦。咁同以往我哋過去呢幾年咧講啊，好多香港製作、本土製作，咁好多就係畫面上面嘅，可能有啲地標啊，一啲嘅餸菜、一啲名稱。但是今次尼蘇幻覺啦，佢嗰個香港味道，我覺得就唔係淨係喺個 image 或者個包裝上面，喺個內容啦、古仔啦，甚至乎佢嘅手法啊，或者個核心價值啦，反而呢一樣嘢係我自己覺得係幾香港嘅。 我覺得其實我好多香港議題嘅討論咧，其實我慢慢會發現咧，其實香港人面對嘅問題其實都係。整個地球不同城市的人都可能面對的問題，即是我們不是孤獨的，即是在這個命運共同體裡面來說，即是我們面對的問題其實都是現在這個社會的人可能面對科技啊，面對一個政權啊，佢個 interaction 係點樣嘅呢？其實唔同城市都有一個好相類近嘅 pattern， 個人嘅選擇你可以有幾多選擇呢？咁呢啲都係我估令到大家覺得佢唔淨係講緊香港嘅議題囉，因為香港本身就唔係一個孤立嘅城市囉，其實。 咁嗱，喺製作方面啦，其實我諗大家可能都比較忽略香港動畫製作。咁啊，睇咗今次段片啦，其實我諗好多朋友仔都係感覺上水準以上啦，即係無論係畫面嘅質素啦、氣氛啦、節奏啦、特效啦，咁其實都擺咗好多心機落去。 咁呢個係大家嘅愛戴嚟嘅，咁我哋覺得個質素仲可以再好啲嘅，其實都咁亦都係嘅，因為我哋覺得佢除咗一個動畫作品之外，其實都係一個影像嘅作品，咁所以其實有好多部分呢以往我哋自己做嘅時候，因為資源太有限呢，可能就集中咗做個畫面配音啊、音樂上面可能就會忽略咗，因為太緊絕了那個時間，但是今次得到的資源是多過以前 的短片的，所以就覺得是應該好好地去講這個故事，所以無論在配音我們找了三個香港 很年輕亦都很 talented 的演員去負責個主要角色，還有音樂請了V-G 之前叔叔的配樂來做我們音樂 的總監這樣，其實都是希望提升到它成為一個更加完整的電影作品， 絕對是水準以上的，即是在我們看這個序，即是十多分鐘裡面是享受的，特別是一些特效啦，因為有些迷幻的感覺啊，即是究竟真實世界啊，還是虛擬世界或者虛幻世界呢，我都看得出是落了很多功夫。 是啊，我們整team人都其實花了很多心思去到設計究竟個場景係點樣啊？入面有一場跳舞，跟住帶落去個幻象世界，中間嘅過程係點樣做啊？其實都因為個 pandemic 咧，都令到我哋偷多咗時間嘅，咁就可以再做得好啲。 錯有錯著。 係啦，係啦。 咁但係而家一路發展落去啦，咁睇得到段短片係十多分鐘啦。咁啊，同你而家真係目標嘅一個大嘅長片，大概佔咗係幾多成啦？又或者而家只係可能講咗你想講嘅大約幾多嘅內容？ 時間計應該係八分一到啦。我哋希望大概完成嘅時候係個半鐘頭一個 feature length 嘅戲啦。咁而家十零分鐘大概係八分一到， 咁啊嗱 當然資金當然關鍵啦，係。咁但係撇除資金啦，如果我當假設資金係順利理想嘅，你估成個製作時期需要幾耐？因為譬如呢十幾分鐘用咗年半啦，咁若然即係要乘翻八倍嘅話，咁都要一段時間 嘅。哦，唔會嘅，因為其實資金就係令到嗰個時間可以揾多啲人幫手做，就可以喺個時間上面爭取到多啲時間。咁所以其實我哋預計啦，應該是兩年以內是可以做到的事情的，如果個資金是 ready 的話。 那距離目標的資金大約還有幾遠路？ 都遠的其實。所以其實我們都很希望呢，可以有一些針對性動畫的資源可以幫到個 industry 的。即是現在很多我們找到的資源可能都是以live action 去到做一個設計的，那個 funding 又好啊，或者那些 program。那我覺得在動畫的 program 是可以有多一個空間去到針對一些，因為我太 technical 的就不會在這裡講啦，但是大家的需要是有少少唔同，咁所以都希望可以就住呢个机会，有机会宣传到香港嘅动画俾多啲人知道，而令到呢件事容易啲达成到啦。 同埋我自己觉得咧，都系一个世界级嘅作品嚟嘅，因为除咗个题目啦，系好人性啦，即系唔同嘅國家啦，或者唔同嘅種族體嘅時候，大家都可能未來會面對一啲相類似嘅諗法啊，或者課題啦。另外就係嗰種科幻嘅味道咧，大家都會有少少好奇，同埋都會有一種感覺就係、是、啊想睇多啲、啊，可以玩到點樣樣咧咁樣。咁呢個我覺得對於即係可能往後衝出香港以外，即係喺世界各地唔同咧，都應該好有幫助。 都係嘅，因為喺我哋接觸之前一啲外國嘅 screening 入面都會或者喺網上面接觸到外國嘅觀眾係會即見呢個作品好似好 local 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外國對於科幻嘅題材係接受能力好高、好習慣嘅。咁所以佢哋可能即使有啲 icon 佢哋未必好 get 到，但係其實對於科幻故事呢個模式其實佢哋係熟習嘅，所以佢哋都好快投入到入面嗰個世界嘅。 咁啊嗱，訪問接近尾聲啦，都想問多少少啦。嗱，離騷幻覺啦，就咁聽個名啦，其實唔係咁容易可以 picture 得到。究竟個故仔想講啲咩咧？又或者係背後裏面有啲咩 message 想帶出嚟咧？咁如果而家真係要你比較實在少少，同大家講解一下啊，離騷幻覺究竟係個點嘅故事？你會點樣演繹咧？ 離騷幻覺首先係一個 cyberpunk 環境嘅故事啦。咁入邊佢嘅題材其實都係一個好恆久人類嘅一個。讲的故事的题材就是寻找一个生命的意义。咁呢次我哋个故仔个主角就系叫阿祖啦，佢系一个机械人嚟嘅。Suppose 大家对于机械人唔会觉得佢有一个自己独立嘅生命，但系佢喺个故事有少少唔同。佢有一啲其他机械人冇嘅能力，就系可以 connect 到人嘅灵魂，所以其他人都觉得好奇怪呢个机械人究竟系咩点样嘅存在。咁个故仔就会以佢嘅角度去到探讨呢啲存在嘅问题啦。 咁大家而家有多少少諗法啦，咁往後啦都可以大力支持一下啦。咁我諗有好多種唔同嘅支持，當然有錢梗係可以出錢啦，係啦，有力都可以出力嘅。我諗喺網絡世界，其實大家可能一個簡單嘅 like 啊、share 啊，等多啲唔同喜歡動畫嘅朋友啦，都可以接觸一下呢套作品啦，亦都了解到呢個 project 背後啦，甚至乎啦，真係用一個 like 一個 share 啦，去支持我哋香港嘅動畫創作啦。咁我諗呢一個咧係任何人只要聽到呢個訪問啦，或者可能喺網上。面睇到咧，都可以做嘅一个简单小动作嚟。 系啊，系啊，讲得啱。 系啊，咁啊，再一次恭喜你啦！咁啊，希望我哋可以未来呢两年后啦，真系快啲睇到成个作品嘅完成嘅 final project 啦。 好多谢子龙 ，thank you， 加油啊，恭喜！ 好，大家咁。 情感不息。 思不需要善良，思想抑压叫人思考，只要正常，一边按错都奔抢，你也成了栋梁，被分配一套取向，乖巧的一套模样，摇滚 就叫话，笑就笑话，跳就跳话，爱就爱。